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34集。 韩墨春， 魔修脸上露出了一个说不出的笑容。 你好，很好，韩墨春。剩下半人不鬼的半个人，竟还敢替人出头。 暮春真人慢慢地挺直了他那好像已经佝偻了10000年的腰，不躲不避地对上大魔头的目光。片刻，他的山羊胡子一翘，似乎露出了一个有点猥琐又有点揶揄的笑容。 不才。 蒋鹏脸色一变，振袖一挥，霎时间诸天的鬼影全都消失殆尽，只他形影单只一个人。 一个是自不量力的蝼蚁，一个是似人非人的废物，刚好收入我魂灯之中，送我去问鼎北冥。 随着他的话音，海涛掀起巨浪，只见那颜色暗沉的海水深处突然沸腾了似的翻滚起来，片刻竟有水凝的巨龙脱水而出，暴虐的长尾一扫，顿时便是一阵人仰马翻。暮春真人回头瞥了不远处眼巴巴看着他的程前一眼，似笑非笑地抽出腰间可笑的木剑。可是就在他打算以卵击石的时候，他的胳膊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。暮春真人脸色终于变了，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道： 你别动，我对付他。 暮春真人还来不及反应，他的袍袖中自动滚出了一枚古旧的铜钱，那铜钱落地，上面浮起一层白烟，转瞬融入到水龙激起的丰沛的水气中，悄然无息地往上升去。此时一片混乱，方才还在逗趣的暮春真人呆若木鸡地望着巨大的水龙，脸色几变，最后落到了一个异常的凝重上。那水龙本来张嘴要像一艘大船咬下，突然感觉到了什么，僵在了空中。片刻后，他竟无端化成了一团水汽，猛地坠入水中，惊起大浪连绵。这变故谁也未曾料到，连蒋鹏也退后几步。 谁？ 水汽散尽，一团黑影不慌不忙地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，最后在方才水龙出没的地方成了个人形，仍是看不清面容。那人低低地笑了一声，好整以暇地开了口： 何人在本座面前口出狂言，想要问鼎北冥呢？ 此言一出，海上灯是一片鸦雀无声。对于扶摇派的师兄弟四人来说，这突然冒出来的黑影有点熟悉，虽然除了偷听了只言片语的严征明以外，其他人都没明白上一回附在木牌上的那个人怎么跑到了这里，但几个人都心知肚明，此人必定和门派关系密切。只不过上一次在妖谷中，这位天下第一魔头随和得很，虽然总是随口糊弄小孩，但被当面拆穿也不见生气，可见脾气不错。这一次他却仿佛完全换了个人，严征明在大船甲板上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翻涌的暴虐的戾气，海面动荡不安。那蒋鹏脸色先是蓦的一变，随即从云端纵身一跃直跳下来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那艘拉了一帮剑修的船上。说是迟那是快，只见方才还剑光凛凛你来我往的剑修们，充分表现出了何为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他们下饺子似的自觉跳进了海里，弄得周围一阵水花乱溅，好不壮观。 海面上如山雨欲来，风浪一时大作。严正明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没站稳。好在这船贵有贵的道理，船体周围刻满了大家的符咒，尚能有效地抵挡一阵。但等他艰难地站稳的时候，严正明心里一沉， 糟了，师父和他那条小船不见了。 叫船工将船退开。 严征明飞快地对跟来的道童吩咐， 我行李中有一个千里眼，拿过来给我。陈前，你他娘的又要干什么？给我滚下来。 原来严征明一个没主意，他那三师弟程前竟然已经爬上了桅杆，正悍不畏死地四处张望。严征明挽起袖子，仗着腿长一步跨上去，一抬手勾住程前的腰，亲自将他拎了下来。程前正一心一意地搜寻木春真人，还没搜寻出眉目，便骤然被人抓鸡仔似的双脚离地给兜了下来，立刻玩命地挣扎了起来。 干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干什么呢。 严征明一手抱着程前，同时冲着程前的耳朵吼， 我要找师父，我看你是要找死。 严征明让程前气得上火，他瞥见了匆匆忙忙找出来的雪清，便忙冲雪清喊道， 那个你叫什么来着，快过来给我看好这小子，别让他。 别让他后面的话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大船的船体就又一次的巨震了起来。那不知名的北明军和蒋鹏居然已经招呼也不打的动起了手来。水龙再次出水长吟，纵然是扶摇派绝无仅有的大船，也不由自主地往一边倾了过去。严征明已经来不及将程前交给雪清，在摔倒之前，他长臂一拢，将程前牢牢地护在了怀里，后背重重撞在一边的船舱上，整个船体上的符咒发出了近乎疯狂的嗡嗡声。一个是能将唐枕那样的元神也收进噬魂灯的魔修大能，一个是万魔之宗的北明君，这两人翻江倒海的动起手来，搅得海上众生如随风逐浪的蝼蚁一般。而严征明在一阵焦头烂额里，终于忍不住吼出了自己的感想， 我早就说不应该出门。 程前艰难地抬起头来控诉， 你掐着我肋骨了。 严正明手脚并用地爬了起来，回手将程前塞进船舱。 那是因为你太矮了，我胳膊只够得着你的肋骨。 大船上所有的防护符咒全开，在风雨飘摇中仿佛成了一团岌岌可危但又无比坚强的风灯。经过此役，恐怕师父再也无法纠正严少爷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的理论了。及至此时，严征明方才喘过一口气来，这才有暇扫了一眼战局。凭他的眼力，当然是什么都看不清的。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从温老板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。 听他的意思，这北明君应该是我派的某位前辈。这位前辈虽然身堕魔道，心里却向着门派。上次甚至将自己一魂震在了妖谷中。 想起那一处，严征明忽然有点担心。 三魂少一魂，那么面前的这个黑影此时恐怕只是个不完整的元神，鬼道又恰好是元神克星，那鬼道的魔修看起来又那么不好惹，就算是北明君亲临，会不会吃亏？ 不过下一刻，他又觉得自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两个魔头打架，管他谁吃亏呢。严征明将自己表情整肃一番，准备回头将程前训一顿。然而这一回头，严征明就震惊地发现，自己仅仅走了一刹那的神，程前居然已经不见了，同时没了的还有水坑。严征明当时一口气没上来，在肚子里搅起了满腹的心惊胆战，他慌忙四下寻找，唯恐这两个小崽子被魔修的鬼影抓走，或者混乱里掉进水里。 少爷，三师叔他们在那儿呢。 严征明跌跌撞撞地跑过去，顺着那道童的手指一看， 只见程潜和水坑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了师父的小破船上。师妹水坑后背上的翅膀还没来得及收起来，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俩是怎么下去的。严正明想不通程潜到底是怎样跟他沟通的。此刻两大魔头正在空中对峙，在这么肃杀的场合下，严正明实在不便扒在船边冲人大喊大叫，只能狠狠地瞪着远处的程潜，看见那小崽子在四面漏水的小舟上淡然处之地对自己挥了挥手。严正明忍不住一阵胃疼，他发现自己这文静的师弟总有一股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骄狂气，管你是天塌还是地陷，他眼里就那么几个人，哪怕两个大魔头将天捅了个窟窿，他也不当回事的只顾着找师父。木春真人被突然飞过来的两个徒弟吓得五脏六腑都翻了个跟头，忙并指射出一道真气，将水坑和程潜打了下来，抬手接住。他还没来得及发火，程潜已经拉住了他的袖子。 师父，你没事吧？ 木春真人眼皮直跳，一方面很是手痒，恨不能将两个小崽子一人揍一顿屁股，一方面被程潜那一句话问得心里又酸又软，愣是没舍得下手打。这时空中传来一声尖笑，只见那蒋鹏身体近乎透明，胸口仿佛一团阴冷的火苗，如墨的黑气起伏翻涌到他脸上，连白眼人都看不见了。木春真人一呆，嘴里喃喃： 以身为灯，他彻底疯了吗？ 接着木春真人脸色一变，猛地将手中木剑狠狠地插进了小舟甲板上，那木剑在他手中仿佛成了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器，毫不费力地深入木板中，同时两侧的海水顿起，整个形成了一圈水膜，将师徒三个包围在其中。下一刻，一声无法形容的惨叫骤起，连木春真人撑起的水膜都难以阻隔，万鬼同哭般凄厉的怨气直冲九霄，天上乌云骤然凝结，隐约似有惊雷隐现，天幕如盖，遮天蔽日，而那北冥君仿佛万丈凌霄一飞鸟，杳然浪去，便无踪般的不值一提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